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回，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两部分的内容。首先呢，我们将继续昨天的内容。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张新明法官，跟大家介绍了一起哈这个因为情而引发的一起故意杀人案的执行的情况。这起案件的案情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今天就不赘述了，但是呢要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哈。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因为婚外情而引发的案件，女方呢是实在不堪忍受男方一直不给她一个明确的说法和名分，最终啊用投毒的方式杀害了跟她保持了十几年地下恋情的情夫，最终被法院判处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这起案件在执行阶段呢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女方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女方的家属又不同意赔偿，而男方的家属因为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同时又因为有丧子之痛，多次到法院要求强制执行。法官经过多方努力查找，却没有发现女方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这起案件的执行啊就僵在那里，这一僵就是好几年。那最后案件的执行是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上半部分呢，继续请到张新明法官跟大家介绍这起案件。在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介绍一起执行的案件。这起案件呢是执行了一辆轿车，这辆车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就是玛莎拉蒂轿车。那么这起案件又有着怎样的情况，我们会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后半部分跟大家来讲。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刚才您也说到哈，就是这起案件咱们前前后后不停的去查询，一有机会就去查询李女士的财产，但是您说了前后好几年的时间都没有查到太多的李女士的财产是吧？那其实也就是说她真的是没什么钱。 应该是这样，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现在正在解决的这种基本解决执行难全国的这种专项活动中所经常提到的一种问题。就是执行难它其实是分两种情况的。一种情况呢是叫做执行不力。这个就是力度不够或者是该做的没有做到，法院的程序或者是当事人自己申报的财产不够完整，这是一种实际上的执行难， 对， 要我们去解决的难题。 对，就是这种，就是说被执行人老赖他有能力去执行，他不执行， 对， 是吧？这是一种。那咱们今天所说的案件又是一种， 这种呢就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称为叫执行不能。这种 一个叫执行不力，一个叫执行不能。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像这个案件里，我们多次对被执行人的财产也进行了调查， 嗯， 也通过一些传统的手段，该跑的监狱，该跑的他的居住地进行调查， 嗯， 确实已经穷尽了现有的一些执行措施。但是呢，被执行人目前他本身仍在服刑当中，也不具备这个说自己能够履行债务的能力。 嗯， 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是属于执行难问题， 嗯， 应该说是一种客观上的执行不能。 一方面是这个申请人有特别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法院能够执行下来的这样的诉求，一方面呢，这个被执行人啊，他可能我的确想履行，但是我自己的客观条件、经济条件我没法履行。那么面对着这样的一种情况摆在咱们执行法官面前，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案件呢，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方面， 嗯， 其实还有一方面，申请执行人一方， 嗯， 他在客观上确实存在着生活困难这种情况。一是他有主观上有，希望能够执行到位的这种坚决态度， 嗯。 第二呢，客观上被执行人又不具备履行能力， 嗯。 其实还要说一个第三，就是申请人这一方客观上确实存在着客观上的生活困难， 嗯 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有一个叫司法救助制度， 嗯 啊，这个司法救助制度呢，它针对的情况呢是属于申请执行人生活特别困难，而且被执行人确实客观上没有赔偿能力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像这种形式附带民事赔偿，也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涉及到民生的这种执行案件。 嗯， 最终呢，这个案件呢也是我们的落实这个司法救助， 嗯， 有一个应救必救的原则。 怎么叫应救必救呢？ 就是确实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案件， 嗯嗯， 应当救助的， 嗯， 我们都要予以救助。 那救助的话，钱从哪儿来？ 像我们院司法救助款呢，它就是由这个市财政， 嗯 啊，统一在这个做预算的时候就有专项的司法救助资金 啊。那一般情况之下，这个标准怎么来确定 司法救助的标准？这个钱数， 嗯， 一般呢是根据申请人他的自身的困难情况， 嗯， 他有一个指导标准 哦， 但是一般可能5万块钱左右，甚至如果要是困难的话，可能能到10万，实在困难的， 嗯， 但是他掌握的一个标准。是一个要严格的符合客观条件， 哦， 它是要有相关的证明标准，你来证明自己是否生活困难，比如要由我们当地的政府给开具的生活困难证明，比如你身体确实不好，要有医院的相关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医院的诊断证明， 哦， 这是还是要履行一种实事求是，客观救助的一个原则， 那么像这种司法救助的申请，相关的手续的准备，还有材料的提交啊，这些是由这个申请人，也就是说我们这起案件当中的这个董先生的父母来做呢，还是咱们执行庭的法官就帮他们就做了？ 启动这个程序，肯定是由申请人自己启动的，他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申请。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并将自己的相关困难情况进行一些形式上的证明。后期呢，我们执行法官也会根据他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一个审查、调查、取证，然后将相关的材料手续准备完整以后呢，这个是有比如我们二中院就会有这个国家赔偿办公室，由他们来专门负责是最终的这个救助的申请报批，发放工作。 那么这起案件最后哈，这老两口拿到了多少钱？ 最终根据董某，就是董先生他父母这种困难情况，包括他们两个人开具的相关的这个困难情况，还有他们的身体诊断情况，包再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最终决定呢是对两位老人给予司法救助人民币是27万余元。 27万，那不少啊。 对，这个应该说是力度比较大了，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涉民生案件的这种 大力的保障。 嗯，没错。那这起案件啊，就是从法院的宣判一直到这老两口拿到这27万，前后大概经过了有多长时间，有多少年呢？ 这个大概前后要有4-5年的时间了。 哦，这么长。 对， 关键现在是这27万，这个属于司法救助款哈。那么、法院在这个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当中所确定的被告人他应该履行的赔偿的义务，27万会不会折抵呢？还是说被告人该履行还履行，还是怎么样？ 国家给的司法救助款是对申请执行人的一种救助，它并不能免除我们被执行人所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在将来如果这个李女士具备相应的赔偿能力的时候，她应当主动啊，如果不主动的话，法院也会强制他，让他仍然按照原来的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全部履行义务范围内进行赔偿。 扑朔迷离的案件， 辞职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是就往那腿上的手挖着我来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上。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今天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介绍一起执行的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执行的标的啊，可以说呢是比较特别，是一辆汽车。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汽车有什么特别呢？因为这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价值近百万的豪车，那就是玛莎拉蒂。那这辆轿车到底是如何牵扯到这起执行案件当中的？后来又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会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执行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裁决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文丽，张文丽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一位是崔嘉辰，崔嘉辰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案件。这起案件呢，涉及到这个借牌买车这样一个行为。同时啊，这辆车也是一个价值非常高的，我们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玛莎拉蒂这么一辆车哈，价值上百万。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还要从这个借名买车、借牌买车这个行为开始说起哈。那我们先请崔嘉辰把这个纠纷的这个经过先跟大家讲一讲。 纠纷是庄先生和李先生他们因为普通的民间借贷，然后庄先生向李先生借款80多万，然后经过法院判决呢，由于庄先生当时判决的时候缺席审理，判定这个庄先生给付这个李先生欠款80余万。 就是庄先生他是就是借款人， 对， 李先生是出借人， 对， 是吧？ 对， 那么这就是一个民间借贷这么一个案件，是吧？ 对对对。法院作出判决以后，由于这个庄先生没有按照生效文书履行他的义务，然后李先生呢就向海淀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然后在执行过程中呢，执行员通过法院的四查系统，也就是查询这个庄先生名下的户籍、车辆、房产、银行账号等信息，发现没有可执行的财产线索，但仅仅发现他名下有一辆这个玛莎拉蒂轿车。 哦，就是他没房子啊，名下银行账户也没什么钱， 对， 但是有一辆车， 对 啊，因为我们知道玛莎拉蒂的这个车呀，动辄就上百万，而且如果比较高的配置的200多万，那如果说这辆车能够找到的话，应该说已经足够这80万了，应该差不多哈。那名下这辆车呢，继续那执行员就想办法执行这辆车呗。 对，是的，后来这个法院就是通过那个车辆管理所，将这个车辆进行了查封，冻结这个车，然后在向这个车管所出具手续的时候呢，刚好 这个车辆的所谓的所有人，这个司先生，他正是想把这个车进行出售，在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中，然后得知这辆车辆被这个海淀法院给查封了，是通过车管所这边查询到的。 那这个司先生他是想卖这辆车？ 对。 哦，那当时是在咱们查封之前还是之后？ 在开庭的时候他说他是在车辆查封之前就有想卖的想法，但是打算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发现车辆被查封了。 哦，那这时候就应该已经卖不了了。 对。 是吧？ 对。 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 后来这个司先生就向我们执行裁决厅提出了一个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他认为自己是这个车辆的所有权人，车辆的所有权以及使用权都应该归这个司先生所有。然后他要求法院解除对车辆的查封。 那这个司先生啊，他怎么就成为这个车辆的实际的所有人了呢？ 因为司先生他是不具备这个北京市小客车摇号资格的。他是黑龙江人。然后因为他长期在北京工作，然后通过朋友介绍，然后认识了这个庄先生。然后也是为了能够长期租用他这个庄先生名下这个号牌吧。然后是以65000的价格长期租用他这个庄先生的号牌，他们之间也签订了一个租车牌协议。然后后来这个庄先生就是将自己的身份证就交给了这个司先生，由他去办理这个车辆的相关手续。 庄先生是有这个他自己本身是有这么一个车牌子，还是说他有北京市购车的资格？ 他有一个车牌子， 但是他名下没车。 对，他名下没有车。 哦，这个那这65000块钱等于说就一次性交了，然后司先生就可以一直用这个车牌子 啊？是，但是这65000可能是按照每年65000的价格租用。 那这个协议签了之后呢？司先生什么时候又买的这辆玛莎拉蒂？ 司先生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后就购买了这个玛莎拉蒂，但是在购买玛莎拉蒂的时候，他并不清楚庄先生和李先生之间的债务纠纷。 那这辆车实际一直是由这个姓司的这个人开着的。 对，包括车辆的行驶证、驾驶证，还有车辆那个缴纳税的相关凭证，全都是由这个司先生保管。 但是登记是登记在这个姓庄的庄先生的名下。那现在司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执行异议哈，他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理由就是认为自己为这个涉案车辆支付了全部购车款，办理了车辆保险，投保人、被投保人还有联系人都是这个司先生本人，购车发票、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完税证等相关手续也是由这个司先生持有保管。所以他认为这个车辆的所有权应该是他本人，是司先生本人。 您清楚这辆车当时买的时候加上这个什么相关的税费啊一共花了多少钱吗？ 100万左右。 那如果这个执行继续下去的话，这个100万的这辆玛莎拉蒂，因为还得算上折旧嘛，能够折抵得了那80万的这个执行的案款吗？ 因为目前这个评估拍卖都是由高院统一指定评估公司来进行评估，具体的这个就是由执行实施部门来负责了。 那现在这个司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执行异议哈，那这里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张文丽哈，就是这个执行异议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程序？它是一个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法院才能够最终去裁定啊，说这个执行异议是可以的啊，能够被法院所认可的，这个您跟大家说一说。 是这样，执行异议呢分为两种，一类是行为异议，一类是案外人异议。在本案中是提的案外人异议。司先生呢与庄先生和李某之间的这个债务纠纷本来是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是查了他名下他所持有的车辆，所以他作为他们案件的案外人向我们法院提出了案外人异议。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行为异议，是认为这个执行当事人也好，利害关系人也好，认为法院的执行行为有错误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来纠正这个行为提出的行为异议。那么我们在审理案外人异议的过程中呢，一般是按照刑事审查为原则，像这种轿车登记的情况呢，我们是以登记为准。因为它是登记在庄先生的名下，所以此类案件一般是予以驳回的。 梳理法治热点， 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再想问一下崔嘉诚哈，那这起案件当中这个钱也的确是司先生付的，买车的钱是吧、 嗯、 而且相关的车辆的手续啊也是由这个司先生来持有，那么他最后这个执行异议咱们法院是如何处理的呢？ 法院就是最后驳回了这个司先生的异议请求。 为什么呢？ 就是按照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 嗯、 对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已登记的机动车按照登记判断案外人是否是权利人，因为这个玛莎拉蒂登记在庄先生名下、 嗯、 法院将其视为庄先生的财产，嗯，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驳回了司先生的异议请求。 那最初是人家司先生掏的钱呀、啊、 嗯，但是按这法律规定就是以登记为准、 嗯，执行异议的这个申请就没有被法院支持是吧、 嗯、 啊，最后驳回了他的这个执行异议的申请。那接下来该怎么走呢？这个程序现在已经驳回了，接下来呢？ 嗯，司先生如果对这个裁定不服的话， 嗯， 他是有权利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将申请执行人李某和被执行人庄先生列为共同被告、 嗯、 向我们法院提起一个诉讼，来要求主张自己的权利也好，或者说能不能阻却执行，嗯，进行一个诉讼。 这个执行异议之诉在提起的过程当中，庄先生和李先生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案件的执行会因为执行异议之诉而暂时终止。 是的，只要是当事人提起案外人异议，那么执行程序就会终止、 嗯、 直到有一个终局性的决定裁定或者是判决、 哦，如果说最后连执行异议之诉司先生最后也没有获得法院支持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他这个车就得被执行了呀？ 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那么司先生的话只能再起诉庄先生， 嗯， 来就双方的这个车辆纠纷进行一个诉讼，看能不能获得一些赔偿 啊。所以您看啊，像这种借牌买车的风险还是很大的，那么到底有怎样的风险咱们也跟大家说一说。 除了本案中这种借名买车被执行的风险以外呢， 嗯， 借名买车还是存在很多风险的。第一个呢，有一种情况就是未签协议，车牌两空。 嗯， 那么在有些案例中，借用人借的是亲朋好友的车牌，那么觉得关系比较好，比较信任，没有签订租用协议，但是后来发生纠纷，在法庭上主张对车辆的所有权，但是因为没有协议相关证据，造成车牌两空的后果。此外呢，即便是签订了协议，这个协议也因为违反咱们北京市的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和实施细则，协议也有可能是被认定为无效的。 比如这起案件当中，司先生和庄先生当初签了这样一个租用车牌的协议，就有可能是无效的咯？ 有可能。还有呢，一类案例，出借方虽然将车牌出借了、 嗯、 但是后来自己呢又想买车了。 哦， 这个 情况是有的。 对、 嗯、 这个情况下再跟借用方要车牌，但是借用方可能觉得我租用的期限还没到、 嗯、 他不想还，所以就引发了纠纷、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借用方一开始没有摇到车牌，但是后来自己比较幸运一下子摇到了，这个时候他想还车牌要剩余的这个租金、 哦、 那么人家借用这个出借方又不想给、 哦、 所以有可能引发这样的纠纷，也会闹到法院。 哦，对，这样纠纷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对对对、 啊。那像这样的纠纷发生了，一般法院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比如说，到底支持谁不支持谁啊？谁有理谁没理啊？ 这个就看这个民事审判厅根据双方的这个举证的情况进行一个判断了。 那么咱们还是说一下，到底比如说哈，比如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指标，但是我这个名下没有车，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指标来卖出去，来挣点钱，获点利，到底可不可以啊？这个咱们要跟大家明确一下。嗯， 这个呢，原则上来讲是不可以的，是一种违反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性的规定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说是应当被禁止的。 那即便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之下，你看意思自治嘛，是吧？谁也没逼迫谁，我们签了这么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也会被认定是无效的吗？ 有可能，我只能这样说，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那如果被认定无效的话，比如说之前交的这个什么相关的一些租金啊什么之类的，那就得是该返还就返还了。 嗯，对，是这样的。 嗯，这起案件接下来哈，如果说这个司先生啊没有向法院提出一个执行异议之诉的话， 那么这起案件执行接下来应该怎么执行下去？司先生这个车他这个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你也跟大家说一说。 如果说司先生没有继续提起异议之诉的话，那么也就是我们的裁定，这个驳回他的案外人异议的裁定就会生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继续执行这个司先生所持有的玛莎拉蒂轿车了。 那这个执行，比如说是因为有80万块钱嘛，那是直接把这辆车就给了申请人呢，还是说还得走一个这样的拍卖的程序？ 会进行拍卖程序，会进行拍卖，将这个相应的钱款法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这个数额，进行这个相应的给付。 这样的话呢，其实司先生当时花了100多万买的这么一辆车，那他的这个损失应该是不小的。 对。 风险是很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说了哈，这个借牌买车这样的风险，您看司先生平白无故的结果呢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大家呢，如果以后哈这种借牌买车这个行为，还是尽量要慎之又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的这些案件，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二位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下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子。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他呢通过这种微博还有一些公开媒介的方式，声称如果谁能够在自己的书上挑出一个错，就给这个挑错的人呢1000块钱。结果呢，就有这样的一位大学的老师，他呢一下子从这本书上挑出了100多个错，但是这个作家却不愿意给钱了，于是呢双方啊就打起了官司。那这笔钱到底应不应该给，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在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周一的20点再会。 高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乐故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乐酷时光 FM。